根本不需要添乱七八糟的香料，这个大家吃了才踏实放心。小孩您给他添加到辅食里面，他能吃辅食了， 是 也可以黏黏糊糊的，然后本身吃了山药黏蛋白一还原，然后吃完之后暖暖的，或者你夏天的时候拿那凉白开瓶子摇都可以来吃，所以一年四季不挑，一年四季都给您补充真真正正的四大淮药淮山药的营养。您试试，四年了，这么多老朋友，如果他不是大家口碑好，不是大家吃的真的觉得好的话，不可能一个产品在咱们这儿有四年的时间。 是的，是的。好，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就是淮山堂的铁棍淮山粉的家庭特惠组合。那我们的主品呢是淮山粉七大盒，另外呢还有淮山红豆薏米粉两大盒，铁棍山药淮菊粉两大盒，一共是11盒。那每盒里面呢是10袋，这就是110袋、 是的， 外面的价格要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依然四年了，快啊，还是299，299合一袋就是2块多钱， 是的 啊，2块多钱。如果你要沏成饮料的话，可以一大杯；你要是买一瓶最一般的矿泉水，可能都要2块钱， 都不得2块钱、 啊。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合算，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15块钱吃地中海进口野生海参，每次活动一推出啊，反响就非常火爆。有作为家庭日常食补的，像北京的周先生一家就是长期固定的购买。起因呢是家里的老爷子动了个小手术，买给他来调养身体的。后来觉得价格划算，吃着也营养，就固定的每周吃个2-3回。从2016年秋天到现在，从未间断。还有江苏南京的一家子，夫妻二人呢都是高学历，博士读完都30多了。搞个项目研究又拖了几年，奔四了才忙活到家庭。后来经多方介绍，选择了这款野生的海参。 还有送亲朋长辈、商务拜访客户的朋友选择这款海参，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的海参礼盒装，1999的扫码价，拿着很上档次，有面子，而且啊送礼送的是健康。 是的，所以呢这款海参呢我们在用心的做推荐，大家在认真的入菜做食补。那此刻呢想家定的朋友，或者是想要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广播直营，挤干所有的水分，价格一降到底，仅需专柜1999元一盒的3折，699。 是，这一盒里面有40到50头，全部都是纯野生的，生活在纯美的海底世界，自己觅食，自己生存。所以呢，能够存活下来的都是本领强、体质好、营养聚集高的。那么懂行的朋友认准了，都常年在订购。 是， 帮大家算笔账啊，699一盒，40-50头，这隔天吃一顿的话呢，就能够吃上3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只要200多块钱， 对， 每次呢只要15块钱。电话赶紧拨打，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一瞬间呢电话就满线了。4857的一位李女士说，家住7楼，母亲以前是几天才下一次楼，照她的话说呢，就是下去一趟就上不来，太费劲了。后来呢也是慢慢的锻炼，配合着吃海参，感觉母亲啊愿意动了，自己也想下楼转转。还有5833的刘先生，一次性订购了4盒，是给两边老人订购的，说平时呢给他们钱啊他们也不花，都存着，干脆直接给他们买好了海参送过去。 对， 年纪大了身体好比钱更重要。 是这样的，父母年纪大了 健康是最宝贵的，是自己的福气，孩子的福气，整个家庭的福气。600多块钱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啊就是一个什么护肤乳或者是两顿火锅钱而已，但是海参可以让父母吃上3个月，每一天都能够得到不一样的滋补。毕竟啊它是世界八大珍品之一， 是 当中有丰富的海参粘多糖以及海参皂带，还富含了多达16种的氨基酸，是天然食材当中不可多得的养生佳品。 是的，此刻呢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699元就能带回家3个月的海参食材，划到吃一次进口的野生海参只要15块钱，每一头都是地中海纯天然生长的，而且是一级品的，含盐量低，泡发率高，关键是呢全家老少都能吃，给孩子做个海参鸡蛋饼鲜美又劲道，给父母做个海参豆腐煲好嚼又营养，给爱人凉拌一个海参丝儿爽口又开胃，全家老小都能吃，一次只要15块钱。4007106108 4007106108。 5690的马女士问道，说这个海参泡发难吗？不难啊，因为咱们是纯淡干的海参，所以呢泡发率很高，加上今天下单的朋友都配送一只海参泡发杯给您，更加容易了，一煮一焖砰砰弹的海参食材就泡发好了，699一盒，咱们一个礼拜吃2-3次，能吃3个月的时间，每次就是15块钱。不多说，赶紧行动吧！4007106108，4007106108，先下单免费送参到家，满意您再付款。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海参呢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是八珍之一，确立了健康食材的地位，然后呢是海参素、海参多糖、人参皂带等等这些珍贵的物质造福人类，还有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是它的精氨酸、赖氨酸，是它的维生素 E， 好嚼易烂，多重的营养更好吸收， 是 满足身体机能的各种需求，所以海参是一款全家老少都应该一起吃的健康养生食材。 没错了，健康不会亏待一个认真对待他的人，所以呢就让我们从最基本的一日三餐做起，从最简单的生活习惯做起。海参说穿了就是跟鸡鸭鱼肉一样，是餐桌上的食材，只不过它的营养更高，更具价值而已。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做到了亲民的价格，699块钱一盒200克，足足有40到50头左右，隔天吃一次就是3个月的量，划算，吃一头海参才15块钱，成功订购还要再送一只方便泡发的海参焖烧杯， 是 24小时就可以泡发出完美的海参食材了。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马上就要结束，倒计时最后2分钟的时间。 线上订购也很火爆，手机尾号5218的朋友说鲜鱼鲜海参，我说实话，除了样子有点小，其他都很好。确实是一位说了实话的听众啊。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吧，因为野生的都靠自己，就像我爸，兄弟姐妹6个人也不是一般高一般胖，所以呀，能够理解。但是呢咱们吃的不是样子，是内涵。 对， 我们告诉大家，鲜芋仙的海参能够做到的是不人工投喂，没有污染，没有催大催熟，都是大自然的精华。 是啊，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生产海参，我们只是野生海参的搬运工。 哎， 一盒200克的干参不要1999，只要699，成功订购再送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4007106108，4007106108。继续来看到手机号是0309的朋友说啊，自己是经常加班没有休息，这身体啊一定要保养好。吃海参3年就吃鲜芋仙。 感谢 1846的朋友说，上次送海参给爸妈，还被老妈说了一顿，说这东西得多贵啊，以后别乱花钱。跟他们说了价格，爸妈也都惊呆了。 是啊，这一头15块钱，我们做到了广播渠道的独家优势，给家人15块钱投资健康，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一盒200克的干海参只要699，每头15块钱，还要再送一只海参焖烧泡发杯，专业指导泡发，简单泡发海参食材， 是 完美大餐，分分钟搞定，桌上营养每一口都均衡，就在鲜芋仙野生进口海参，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

有这样一个报道说，一过性的脑中风发生的病人，发展为中风的可能性要比没有这个症状的人高得很多很多，就是前头已经跟他说了，起码是16倍，而且呢，有30%-40%的5年内就发生中风了。所以一过性的脑中风反复的发作，就成为了这个完全性中风或者是脑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如果你这个在这个时候没有采取预防的措施，积极的治疗措施，没有提高警惕，那就要发生这个中风真的来了。如果你有这个提高了警惕了，知道有这个症状，应该赶快去积极治疗。所以呢，积极治疗以后恢复呢就可以比较好。一过性的中风的发作呢，它的症状是这样的，它一般啊跟这个脑血管形成呢特别相似，但是它不严重，一般不超过24小时的症状，也不留后遗症，所以有的人就称它为小中风。但是它的真正的含义就是某一个地区，脑子某一个地区辗转的发生了脑循环的辗转中断了，即使发生一种历时非常辗转反反复复出现的脑缺血的神经症状，具有发病比较快呀，然后时间又短呢，也恢复快呀，又不留后遗症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特点。一般来讲呢，这个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辗转性的脑缺血，它好发于50岁-70岁的男性。由于所累积的这个血管不同，所以临床上把这个辗转性的脑缺血分为两类，一个是颈内动脉形成的，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辗转性脑缺血或者叫小中风，它的共同的特点，第一个突发，忽然就有一个症状，持续的时间非常短，一般2分钟-15分钟，临床上好像15分钟的都少，一般都2分钟左右，所以很快呢，就恢复了，然后最长不超过24小时，然后这个症状啊就消失了。比如你这个拿东西拿不住啊，或者有运动障碍，很快的就消失了，然后呢还不留后遗症，不留永久性的神经的损害。第四个，反反复复的发生，每次的发作都是同的血管缺血所引起的症状。有的人呢，2-3次出现这样的症状，真的就中风了。有的人呢，大概有1/3的人3-5年内就发生真的中风了，就是有这个小的中风的症状。大家一定记住，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没什么前兆，一个呢就是它时间很短，2分到15分，不超过24小时，而且反反复复的出现这个症状，出现了又好了，出现了又好了，不超过24小时，而且呢症状消退也快，也不留后遗症，每次发作的这个症状也都相同。那么根据呢，因为它这个颈内动脉和这个椎基底动脉的不同，所以它发生的表现也不同。你比如颈内动脉，就是前头这个动脉缺血发生的表现，主要是一过性的偏身瘫痪和无力，有时候仅是一时的瘫痪和无力，这是第一个。比如他忽然拿着筷子，没有原因的啪就掉了，再拿不起来，就这个一过性的。还有呢，就是一过性的偏身感觉减退或者麻木，有时候呢是肢体的感觉减退或者是麻木，这都是一侧的肢体。第三个呢，就是忽然呢单眼失明，眼前发黑，看不见东西了，视力有障碍了，一个眼睛。还有就是呢，一时性的瞳向偏盲，就是一半看不见了，眼睛的外侧看不见了，或者内侧看不见了，这叫偏盲，或者是突然两个眼睛看不清左边或者右边半个视野，还有一时性的失语，就是忽然张嘴不会说话了，就说不出来是什么要说什么了。像这些呢，就是颈内动脉所管辖的这个血管引起的症状。那这些症状不管哪一个症状出现，都要赶快的到医院去治疗，这就是告诉你这个中风要来了，赶快去治疗，叫小中风。那椎基底动脉系统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头晕是最明显的，就是发现这个看的东西啊旋转， 身体摆动或旋转不敢睁眼睛，少数人还有耳鸣，然后一时性的复视，就是看到这个眼的神经麻痹了，一个乘俩，两个乘四个了，叫复视。再有一时性的构音困难，发音时候虽然能说话，但是含含糊糊呜噜呜噜的，还有就是喝水时候呛，咽不下食物，经常的这个不，还有就是供气失调，走路不稳，就像喝醉了一样东倒西歪的，取东西不准确，就是看不清东西准确的在哪儿，还有就是猝倒，忽然就两下肢无力就倒地了，但是摔倒的时候他身姿清楚，很快他自己又能站起来，这是他特点。再一个就是有交叉性的瘫痪，比如左侧的右侧的面神经麻痹的同时，左侧的肢体麻木，它是因为在这个我们的大脑的部分啊有一个交叉，左边的管右边，右边管左边。再有就是呢，一时性的四肢瘫痪麻木，发作的时候呢，两侧的肢体瘫痪和无力发麻。第九个就是一时性的瞳侧偏盲，两个眼睛都是左边看不见半拉。或者右边看不见半了，这些出现的时候呢，都是一过性的脑缺血的比较典型的症状。所以我们那个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一天出现两次就够呛了，要是三四次，你赶快到医院进行治疗，因为它是一个大的中风，真正的中风发生的一个非常确切的关键的时刻。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它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啊，甚至疑难杂症，在预防上以及消除和减轻症状和促进康复和自愈能力上，因为灵芝的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的存在，不断的你吃它，不断的用灵芝，然后在你身体各个部位双向调整，使我们身体啊达到一个平衡状态，所以就在这些方面啊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呢，这个在我们的祖先早就用它，菌类的生物，说它仙草啊、神草啊、不老草啊，而且呢，在现代的不管是《本草纲目》啊，还是《现代中药大辞典》啊，还是《中华本草》啊，国内的大量的医学书籍啊，都对它还有药都对它有明很多的技术，比如在治疗上、在预防上、在促进康复上，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那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了，灵芝含有的十大类150多种，特别是其中67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甚至营养成分非常好的一些物质，那对我们身体双向调整，而达到了我们这个一个预防疾病，一个得了疾病以后症状减轻或消失，再有在康复上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因为灵芝里啊含的这个成分呢，化学成分非常非常复杂，比如有这个丰富的蛋白质，高分子水溶性灵芝多糖是它主要的成分，还有这个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也是它的主要的药性力，活性非常强、非常全面的物质，再加上18种氨基酸，还有生物碱、生物总碱、甾醇类的东西、甘露醇类的东西、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然后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还有许多的矿物质。那这些成分呢，它们有非常好的作用，经常用的结果，它就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净化血液，降脂降糖，然后呢使这个我们身体呢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使我们身体呢通过了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网络的稳定和控制，然后就使我们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呢就减少了疾病内外因素对我们疾病发生所带来的坏的影响。在用药用的过程中呢，它一个它可以非常好的让我们的饮食增加、睡觉安稳呐、精神好，达到一个抗衰老的作用。再有，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抗自由基的作用，因为自由基呢是衰老的一个主要原因。灵芝呢用了以后，它可以使我们身体里头超氧化物、气化物酶、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酶的活性增加，这种增加的结果就能够很好的去除身体里的自由基。你比如这个用这个小老鼠口服灵芝的提取物啊，它的体内的超氧化物、气化酶提高了32%， 而且抑制自由基活性反应的能力增加 81%， 然后脂质过氧化的过程也明显的下降，心啊肝啊菌浆啊线粒体的脱氧核糖核酸的含量也下降 50%， 所以这个机体啊因为这种作用就显示了非常好的机体生理功能的恢复，生理功能的修复，所以在这方面呢灵芝呢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再有就是它促进代谢，它能够促进我们肝脏和骨髓的核酸还有蛋白质的合成，在这个抗病和防衰老的过程中啊就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脱氧核糖核酸的修复和合成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灵芝多糖就促进了脱氧核糖核酸的这个合成跟蛋白的合成，而达到抗衰老。所以这个灵芝啊不管你是在这个降压的方面、降糖的方面还是抗缺氧的方面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你比如灵芝多糖，它是这个调节我们内分泌细胞和器官，让它分泌平衡的激素，维护新陈代谢的正常，而且它能够增强我们体内清括自净的能力，排除毒素，比如锗元素啊，有机锗元素在灵芝里是非常丰富的，它可以跟身体里的重金属合成锗化物从尿和大便里排除，而锗分子本身就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它能够促进我们身体干扰素的形成，而对病毒的抵抗能力增加。再有这个锗元素呢本身也可以止疼，再有就是它一个锗分子抓三个氧原子到我们器官组织内可以放掉，然后呢就让我们的真正的缺氧的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当然腺苷和腺苷类的东西也能够使得这个红细胞内的血红蛋白增加，还有小分子物质增加，这样呢就使这个血氧能力成倍增加，来改善我们的缺氧状况。那这对不管是这个小中风的病人来讲，脑血栓的病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它是抗血栓的能力，增加血液中的嵌溶能力，而使血栓不形成，这种作用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有这个脑血管病的病人经常用用灵芝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 1 2 3 2 2 3， 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